全明星对抗赛的团队赛，三天以来的最高潮即将开始。所有人都清楚，这场对决或许质量未必是最高的，但绝对是星光最足的。除了全明星周末，目前没有任何赛事能将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无论是并肩作战，还是相互对战，都充满了看点。现场的加油声较多的投放给了 B 队，毕竟霸图的选手和角色都在这边。但是哪怕这里是霸图的主场，给 A 队呐喊助阵的声势却也没有输到哪儿去。因为这是全明星赛，荣耀中拥有最多粉丝的选手正站在台上，当他们的粉丝全都汇集起来，哪怕 B 队占据着一点主场便宜，却也不足以压倒 A 队。最重头的赛事噱头也相当足，角色逐一亮相演示就又折腾了好几分钟，但观众们却不觉得丝毫厌烦，反倒是被这些前戏憋足了热血，直至地图载入完毕。比赛正式开始时，现场反倒陷入一股诡异的安静。全明星赛用途是专门制作的，有山有水，有树有石，有街道有房屋，几乎汇集了荣耀中的所有场景。而地图的最正中是一个看起来仿佛有千年历史的擂台场，由青石铺就。从正上方鸟看，可以看到荣耀联盟的标志，以及一个阿拉伯数字10。这是荣耀联盟的第10周年庆。两队的选手也很快刷新出来，掌声在此时响着。看着这些经典的角色集结成队，就已经让观众们很激动了。双方似乎都没有什么迂回的打算，两队自刷新点出来直冲正中。 B 队把张新杰派去了擂台赛，这就表明了一种态度，一种要和 A 队在团队赛里直接对攻的态度。猛攻，这原本是没有治疗的 A 队该做的选择，但是现在反倒是 B 队先放弃治疗做出了。 A 队的选手们能退缩吗？当然不能。对攻，谁怕谁啊？比赛一开始就是极快的节奏，双方向前冲着，将一幕一幕的场景甩在身后。没有短腿的治疗职业，双方的行进都显得极快速。终于，双方角色的视野中都出现了对方的身影。没有相互的交流，也没有指挥的部署，两队的角色好像预先设定好似的，就各自铺成了攻击阵型。 A 队孙翔的一叶知秋、黄少天的夜雨生凡和唐昊的唐三打三个角色一字排开顶在了最前，周泽楷的一枪穿云稍后几个身位，再之后是玉文州的术士索克萨尔引在全队的最后。 B 队由韩文清的大漠孤烟单枪匹马顶在最前，叶修的君莫笑稍后几步，而后却是苏沐橙的沐雨成风、王杰希的王不留行和楚云秀的风城烟雨一字排开站在了最后。两队正巧是一种相反的布阵， A 队三位突前，看起来攻击性更加浓烈，但是率先发动攻势的却是 B 队。B 队三个角色虽然站在后方，但人是远程职业，火力率先就覆盖到了对方，枪炮法术交相辉映的就这样从正面扑卷了过去。正中擂台场上的那个荣耀联盟的图标瞬间就被各色光影给掩盖了。散， A 队突前三位像是约了一般突然开始变向，似是要从侧面绕过 B 队的火力压制一般，但是 B 队岂容他们这么轻松通过，攻击也跟随他们的走位变换落点，依旧将他们逼在了区域外。但是三位这一让开，处于 A 队第二梯位的一枪穿云赫然就顶到了最前方。加速，一枪穿云这个枪系远程职业竟然在此时像个近战职业似的发起了冲锋，同时枪声大作。 A 队竟然是在用三位顶尖选手来转移对手的注意力，而后由周泽楷一人发起了抢攻，攻击更是直接覆盖到了 B 队的所有角色。 神枪手彪悍的射速在这一瞬间就被催发到了顶点，一枪穿云，手持双枪开启了速射状态后，瞬间技能加普通攻击送出了多少子弹，让人数都数不过来。 B 队当中顺势扬起了数道血花，这一波突击来得太快太猛，覆盖面太大。不过也因为打击面太大，火力不集中，威力上肯定要小很多。但是楚云秀的风城烟雨和王杰希的王不留行，许多大法术都是需要吟唱的，中枪伤害不高，却意味着打断。他们二人这一打断， B 队远程火力的封锁刹那间就好像熄了一样，单凭沐雨成风一人的火力压制显然不足以把孙翔、黄少天、唐昊三位大神一起难倒。豪龙破军，一叶知秋直接开了大招，以强硬的姿态抢步入阵，瞬间轮回战队的粉丝们沸腾了，这正是他们最熟悉的配合场面。孙翔加盟后的轮回由他破阵主打内路，周泽凯的一枪穿云则在外围攻击配合，一内一外，只靠这两人的爆发，不知就直接打散了多少针对。而此时此刻汇集了圈里最强选手、华丽无比的对手面前，轮回这对搭档的配合方式看起来依旧是那么的犀利。斗破山河，豪龙破军冲进的一叶知秋直接再开大招，飞身跃起，手中雀邪聚起魔法斗气，以无可匹敌的气势朝着大敌直刺下去，仿佛天神下凡一般。散， B 队却在此时突然散开，不像 A 队是三人，他们是五人齐齐散开，有序的选位铺成一圈，落在他们当中的正是一叶知秋。上一刻还是天神下凡般，但这一刻 B 队的角色散落开以后，一叶知秋看起来就像是直坠深渊。轰，斗破山河的魔法波动澎湃地掀动着地壳，瞬时整个技能范围内的地皮都变得褶皱起来，但是技能范围内空无一人，有的只是技能，斗破山河的技能以及其他技能。 B 队远程的三职业在闪出斗破山河的攻击范围后立即发起了攻击，一切都是那么的快，那么的准确。一叶知秋还在收招状态，三记远程攻击已经落下，根本无从闪避，而这仓促间进行的反击竟然还有配合，三个技能并不同一时间杀到，衔接落下，对一叶知秋的攻击形成连续，伤害不会因此而改变，但是攻击所制造出来的状态却因为这种配合拉长了。收招之后的一叶知秋愣是又被接连三道攻击打得僵在了那一短短的一瞬，就是这么短短的一瞬，大漠孤烟、君莫笑两个角色已经风一般的朝着他夹击过来。猛虎乱舞，韩文清也是直接开了大招，大漠孤烟飞身而至，拳脚就已经落在了一叶知秋身上。叶修的君魔笑就算在千机伞上大上大招，却也因为等阶太低不会有这等强势，此时他也没有选择如此爆发。君魔笑冲到了叶知秋身旁，主要目的只为双人包夹形成前置，除此更多的还是为了在旁护卫，毕竟 A 队绝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叶知秋就被这样被围攻送出。周泽凯这个孙翔现如今的队友搭档反应最快，一枪穿云的攻击也能最快的到达。乱射技能再开，这个扫射四面八方的技能在周泽凯的霸道操作下竟然强制压缩出了一个极为清晰的攻击重点，刹那间集中过来的子弹飞速向着一叶知秋身旁的两位角色射来。闪避没可能，如此暴风般的子弹雨怎可能悉数闪开，除非丢下叶知秋跑路，但显然 B 队两位都不想这么做。韩文清继续操作大漠孤烟进行着猛虎乱舞的攻击，好像没看到一枪穿云那边强势袭来，他和叶修明明是争斗了很多年的死敌，但是在这一刻他却好像很信任叶修，知道叶修会把这处理好，于是完全没去理会， 专心做着他的进攻。哇，千机伞在这一刻撑开了，护卫着君莫笑和大漠孤烟的身体，将一枪穿云的弹雨挡在了外面。 攻击用力点，转回来，叶修叫道。 盾牌掩护可也不是完全抵挡伤害，能完全抵消的只是攻击效果，这还要看盾牌的重量及一些特别属性。千机伞的重量对于盾牌来说非常弱势，但是在防御属性上数据却一点不差。此时70级的千机伞盾形态拥有 61% 的防御强化以及 34% 的伤害吸收，这两个效果在盾牌迎上攻击时会起到作用。但是一枪穿云，这个荣耀中顶尖的枪神角色显然不至于因为这一提升后就破不了君莫笑的防，君莫笑的生命还是在消耗的，这样的掩护只能算是一种交换，君莫笑的血换一叶知秋的血。两个和叶修斩不断关系的角色此时正在进行这样的交换，而其中之一的执行者却是叶修多年来最大的对头韩文清。这一瞬间的场面不得不说很有些微妙，但是 A 队拥有并不只是周泽楷，黄少天这个荣耀最大的机会主义者此时就瞅准了一个良机，夜雨生凡走位闪到了千机伞盾的正前方，伞盾此时完全遮挡了君莫笑的视野，叶修必须如此，否则以周泽楷的枪法露半个头出去大概就是枪枪爆头。夜雨生凡借着千机伞盾的掩护齐上。